第31集，大自然的救赎。 这群家伙真是太好骗了，居然以为这么容易就能得胜。 在罗宁的计划成功后，燃烧军团遭到了重创，阿克蒙德注视着自己的部队被暗夜精灵打得节节败退，大地上到处都是身穿绿色盔甲的敌人。这位恶魔指挥官能够感觉到暗夜精灵志在必胜的决心，听得见他们胜利在望的山呼海啸。想到这里，阿克蒙德转过身来，迈着缓慢而自信的步伐朝自己溃逃的爪牙们走去。克拉苏斯发出的惨叫吸引了马法里奥的目光，片刻之后他感觉克拉苏斯似乎快要抓不住他了。马法里奥低头向下张望，发现他们已经飞得太高，就算是有那片魔法羽毛帮忙，恐怕也不能安全落地。马法里奥只能使出全部力气抓紧克拉苏斯的双臂。 怎么了？ 我不知道，我觉得我那跳动的心脏似乎要被人从胸膛里挖出来了，我必须马上着陆。 那边是一片草地，你能飞到那边吗？ 我会尽力。 但克拉苏斯飞翔的动作却像一只无头苍蝇，马法里奥给他指出的方向在右边渐渐消失，两人反而朝一棵枯树砸了过去。那棵树显然会被他们砸断，但随之一同断裂的还会有他们的脖子和颅骨。克拉苏斯呼哧呼哧地喘着粗气，带着马法里奥又向上飞了一段距离。树林从他们身下掠过，草原再次映入眼帘，他们开始降落，起初落得很慢，而后速度越来越快，令马法里奥无法承受。 我想你必须准备自救了，马法啊！ 克拉苏斯话都没有说完，同时马法里奥感觉到克拉苏斯突然松开了他。珍贵的时间飞速流逝，马法里奥过了好几秒钟才想出对策。他延伸意志，试图跟下方的阴阴绿草建立精神联系。草地突然迅速长高变厚，居然形成了一块柔软的毯子。马法里奥与之接触的同时，绿草微微弯折，随后恢复了原状。马法里奥觉得浑身上下的每一块骨头都在摇晃，可他总算没什么大碍。他伸手摸了摸肩膀，发现艾维娜馈赠的那根羽毛不见了。尽管如此，马法里奥还是万分庆幸自己能迅速做出反应，避过了那场灾难。克拉苏斯又朝前跌跌撞撞地飞了一会儿，像一只被弓箭手射成重伤的雄鹰。马法里奥来不及对他伸出援手，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栽在远处的蒿草丛中。在落地的一刹那，克拉苏斯的双翅就像粉末似的在空中消散，摇晃着向前倒去，消失在马法里奥的视线中。 克拉苏斯！ 马法里奥挣扎着站起身，朝他最后看见克拉苏斯身影的地方奔了过去，但此时克拉苏斯已了无踪影。马法里奥盯着那片绿草地，确定自己对方位的判断不会有误。他听见南边传来一声呻吟，马法里奥立刻拨开一丛丛蒿草，朝声音的源头跑去。很快，他惊讶地看见了克拉苏斯那一动不动的身体。马法里奥跪在克拉苏斯身边，小心翼翼地查找着他的外伤，然而却并没有找到，只好又帮他翻了个身。这时他看见有什么东西从同伴的身体滑落，是克拉苏斯的那片羽毛，已经变得干枯而暗黄。马法里奥伸出一根手指轻轻触碰，没想到那羽毛却立即破碎了，消失在尘埃与绿草间。克拉苏斯又呻吟了一声，马法里奥扶正他的身体，让他能较为舒适地躺下，随后检查他有没有哪块骨头摔断了。奇怪的是，从那么高的位置落下，克拉苏斯却似乎没受到什么冲击，显然唯一影响到他的 就是他在飞行途中遭遇到的莫名苦痛。这时，脸色苍白的克拉苏斯睁开了眼睛。 我真不愿意在这种情况下醒来。 小心点，你现在最好别乱动。 过不了多久，我就连动都动不了了。我想我要死了。 这是什么意思？你为什么会死啊？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不是我，是那条龙。我跟考雷斯特拉兹的生命紧密连接。我认为是他遭到了攻击。他就快死了。如果他真的死去，我也不能独活。 难道真没希望了吗？ 除非你能治好他。可是他离这里太远了，而且他还是条龙，难度实在太大。 我想想要怎么办。挺住啊！这是什么？这块龙的鳞片掉出来了。 我原本以为他能救得了我们两个，我中有他，他中有我。刚开始时，那确实有效。 这块是他的鳞片，是他的鳞片。也许我有办法了，是一个疯狂的计划。 然而克拉苏斯却没有应答，又紧紧地闭上了双眼。马法里奥甚至担心他是否已经离他而去，直到靠近克拉苏斯的胸口，听见那虽然微弱的心跳声，这才松了口气。他不能再犹豫了，克拉苏斯顶多只能再撑上几分钟。马法里奥将双手放在鳞片上，用意识去感受周围的环境。绿草已经对他有所了解，迅速做出回应。疾风吹乱了他的头发，大地似乎也对他的恳求感到好奇，晃动着苏醒过来。但在他开口请求大自然的帮助之前，他还必须弄清楚是否真的能跟那条名叫考雷斯特拉兹的红龙建立联系。马法里奥闭上眼睛，让自己的意识进入到那块鳞片之中，寻找着他原先的主人。刚开始的时候，他感到有些困惑。克拉苏斯和考雷斯特拉兹相互依存，他差点把他们给搞混。好在他及时意识到了错误，将意识朝那条红龙延伸了过去。但愿鳞片和考雷斯特拉兹之间薄弱的连结依然存在。令他意外的是，这部分进行得相当顺利，他的感觉立即将他推出几十里之外，越过大地，进入了一片崎岖的山岭。无论是下方的风光，还是这趟旅程，都让他想起当时在屏障背后飞龙们接触的那段经历。只是这一次，他不用走出那么远，也无需借助翡翠梦境的帮助。恍惚间，马法里奥感到心头一空，差点昏厥过去。之所以会产生这种可怕的感觉，是因为他偶然间体验到了克拉苏斯和考雷斯特拉兹的濒死之感。马法里奥竭力平复下来，稳定住自己的感官，发现现在他能感受到巨龙临死时的情绪了。考雷斯特拉兹刚刚经历了一场激烈的战斗，马法里奥起初猜想会不会是燃烧军团发起的入侵，但接着又从红龙那破碎的思绪里感应出他的对手居然是两条黑龙。马法里奥回想起自己跟克拉苏斯也曾经被敌人追杀过，对敌人的身份猜出了七八分。看来那两条黑龙早已死去，考雷斯特拉兹居然现在才刚要气绝，堪称奇迹，他的实力不同凡响。不，他这是在暗示考雷斯特拉兹已经生还无望，那么克拉苏斯也必会性命不保。如果马法里奥真想救他们的话，就必须停止这样的推测。塞纳留斯传授给他的重要一课便是林地生物的健康状况以及疗伤方法。过去马法里奥曾经救过狐狸、野兔、飞鸟等各种动物的性命，现在只要原样套用并加强力量即可。起码马法里奥是这样认为的。马法里奥对大自然发出召唤，他需要他们做出牺牲，只有用生命才能换回生命。大地和植物拥有任何动物都不具备的再生能力，然而 马法里奥的愿望还是太难实现，因为他此时想要拯救的是一条巨龙，若是遭到那些自然之灵的拒绝，他也不会心怀怨责。马法里奥极力向他们道出拯救考雷斯特拉兹以及克拉苏斯的重要性，希望绿草、大树乃至自然万灵都能助他一臂之力。在意识深处，他留意到巨龙的生命正在衰退，留给他的时间已经所剩无几。令他感到宽慰的是，大地终于做出了回应，无限的生命力量涌进他的身体之中，令他兴奋无比，差点忘记了自己的使命。他回过神来，将手指放在那块鳞片上，立即感受到了能量的流淌。克拉苏斯的身体剧烈晃动，最后平静下来。通过连结，马法里奥感到生命力量正在源源不断地朝那条巨龙涌去。马法里奥努力将连结维持住，心跳加速，汗如雨下。纵然如此，考雷斯特拉兹却没有发生任何变化，仍然在死亡线上挣扎。马法里奥咬紧牙关，加大了手上的力道，拼尽全力加速能量的流淌。终于，他察觉到了细微的变化，考雷斯特拉兹的灵魂从深渊里被拽了回来，渐渐显露出转危为安的迹象。 拜托了，再多给我一些。 他的祈求实现了，周围的大地慷慨相助，深知这险峻的局势不仅会影响到这两个备受折磨的个体，还会牵连许多无辜的生灵。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考雷斯特拉兹渐渐找回了生命力，变得愈发强壮。马法里奥感到巨龙恢复了意识，知道对方也在为这样的奇迹惊叹不已。克拉苏斯的身体又晃动了一下，接着发出一声呻吟，缓缓睁开了眼睛。眼见这番情景，马法里奥意识到可以收手了，他将手指从龙鳞上移开，倒在大地上大口呼吸。就在这时，他才注意到附近青草的颜色都变成了黑色，草叶干枯皱缩，生命力被炸得一干二净。马法里奥环顾四方，发现目力所及之处全是衰亡之景，就连远处的树木也掉光了叶片。马法里奥深感后怕，直到他感觉脚下的大地颤动起来，青草的根须仍然活着，在大地的帮助下很快就能茁壮生长，恢复原貌。那些大树也并未枯死，只要假以时日，一定能够再次长出健康而鲜活的绿叶。马法里奥松了口气，刚刚过去的几秒令他深受绝望的煎熬，甚至将自己看成了燃烧军团的帮凶。 你做了什么，德鲁伊？ 我必须救你，我的本能迫使我这么做。 马法里奥，我问的不是这个，你到底知不知道刚才你做了什么事？你所有的努力都要付出多大的代价？ 我别无选择，我自知不该让这片大地牺牲这么多，可他也是自愿帮忙。 这片土地变成这样，这不可能。 都是基于导师塞纳留斯的指引，我只是根据实际状况稍作改动。 这样的结果别说是你，就算是再强大的施法者也难以做到，太惊人了。 你能感觉到考雷斯特拉兹吗？他还好吧？ 连接又恢复到了你施法前那般薄弱，不过此刻我还能感觉到他还好，只是心智有些混乱。他想起了那场战斗，知道要来寻找我，可有些事情已经记不起来了。哼，我们都有些事情记不起来了，现在我们俩更像彼此了。命运真是爱捉弄人。 我们要等等他吗？ 嗯，但不是因为我知道他要来找我。以我对他的了解，他很可能是打算把我带回阿莱克斯塔萨身边。既然如此，我们也不必再到处浪费时间。我有一种可怕的预感，必须马上回到军团中去。无论如何，只要考雷斯特拉兹飞来，我们就即刻上路。 他多久才能来？ 他是一条龙，现在又恢复了健康，不会耽搁太久的。